欢迎大家来到高粱烧腊，来到传达航海志。这边我们会聊一些写的文章，我觉得会太长，没人想看的东西。那我们就开始吧。在聊了四个礼拜还算大众的文化之后呢，今天我们要一口气往一个没有什么人在乎的地方踏进去。我们要来聊航客。根据我的估计，如果你把台湾岛内10年来所有人讲过的所有话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从中挑出使用"庞克"这两个字的句子的时候，最常出现的应该是在讲一种特定的发型。这种发型呢，就是把两侧的头发剃掉，中间的头发留长，然后把它梳到站起来，也就是所谓的庞克头。不过这玩意儿根本就不叫庞克头，它叫莫霍克头。的确，这样的发型有在庞克文化里面出现，但是直接把这样的发型称作为庞克头，也就进一步的显示了台湾对于庞克文化有多不熟悉。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把所有大地色的衣服直接叫做文青服一样，你就是很不懂，你才会这样说。所以这一集呢，基本上就是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个文化的，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喜欢的东西。我们会从庞克是什么出发，然后谈谈庞克的音乐、庞克的意识形态，以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台湾能有自己的庞克吗？在聊朋克是什么之前，不免俗的，我们必须聊聊朋克的历史。最广为人知的朋克，应该会是在1970年代左右的英国，也就是性首相他们做了一个表演，然后说台下观众全部都组了乐团的那个时候。实际上，这个词汇也是在那个年代被发明出来的。不过，要理解朋克的历史，我们还是要先回到1960年代。但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用音乐专业的人，所以我大概没有办法聊一些曲调或者是就音乐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用别的角度切进来看。在那个年代，摇滚乐基本上就是嬉皮最盛行的时候，然后追求的是某一种性放纵以及药物崇拜，其实就跟现在嬉皮差不多啦。再不然呢，就是在体育馆里面的超级巨星，就是2万个人、3万个人一起看他的演唱会的那一种。但在这样的场景过了一阵子之后，朋克就出现了。朋克反对像这样子的生活，反对嬉皮，也反对摇滚巨星，因为这两者基本上是一种极端。嬉皮文化就是爱与和平嘛，啊，要做爱，不要打仗。然后他们是避世的，他们不会积极的要去哦，我不要完成什么事情，就是哦，我们就放任他这样下去。在那个年代，也就是60年代，其实已经是嬉皮文化末期的事情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纽约中产阶级的小孩，那个时候差不多成年，他们面对的是一种虚无的感觉，因为所有伟大的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我们嬉皮在反战反的最热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叙事就是他们年轻气盛，准备要做什么的时候终结了，他们是空白的一代。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那个年代的摇滚巨星呢，要不就是纵欲过度早死，要不然就是被唱片工业给驯服，变成一些遥不可及、远在天边的超级乐团。这两个元素呢，就形成了朋克的种子，等待在70年代的时候发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焦点转到70年代末的英国。在70年代末的英国呢，那是一个百业萧条的年代，就是大家都穷得要命。然后执政党不利什么什么，大家失业率爆高。然后那个时候，在郊区的一群年轻人是领失业救济金的。那失业救济金的概念不是像我们现在是说你要失业找工作什么什么，它基本上就是一种补助。这些蓝领阶级领失业救济金家的小孩，他们就开始搞乐队，然后谈他们自己的生活，谈他们反对的东西，结果就爆炸了。它成为了朋克文化最重要的黄金年代。好，在聊完无聊的历史之后，我们可以开始聊朋克是什么了。朋克是一种音乐曲风，同时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你喜欢浪漫一点的说法，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哲学。这边呢，我比较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这种音乐曲风跟这种意识形态呢，它们之间的连结是偶然的，并不是这种曲风必然连接到这种意识形态，或这种意识形态必然用这种曲风来诠释。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相较于其他乐风，的确是有更强烈的连结。啊，回到朋克，作为乐风的朋克，你可以从，因为我不是音乐专家嘛，我只能教你怎么辨认。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摇滚乐。这边的简单呢，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描述，并不意味着这样比较好或者比较糟。 它就是技巧上面来说比较简单的摇滚乐。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只要会三个和弦就可以组成一个朋克乐队。然后呢，在鼓的表现上面也是会有比较简单的鼓点，然后吉他上就是很喜欢刷和弦。再来就是歌词，当然在比较近代的朋克里面并不必然是这样，但在绝大多数的朋克会是一种以平等的视角来面对听众，不是说教式的高高在上，也不是摒弃自己的所谓厌世的那种风格，就是像你我一样的一个人在唱着这样的歌，描述着他的生活还有他看到的东西。接下来呢，我们要多踩一步，前往朋克的意识形态的部分。朋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第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不从众。在朋克盛行的年代，那个时候年轻人呢，虽然美其名活在自由的世界，但是呢，你真正要决定自己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总是被要求要成为某个样子，你总是被要求要对抗什么东西，可能是成为一个有钱有家庭的中产阶级，可能是对抗那个万恶的共产社会。但我们绝对能够了解的是，这样子美好生活的想象绝对不是适用于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尤其是那些在主流价值里面找不太到自己位置的社会边缘人们。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呢，拒绝从众，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这种朋克精神，就成为一个他们共同认可的重要价值。针对这样精神的实践，我们可以很轻易的从朋克的打扮还有行为模式里面看出来。朋克的打扮风格毫无疑问是吓人的，包括奇怪的发型，然后被破坏的牛仔裤、铆钉、皮件、靴子、安全别针等等。然后朋克场景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也蛮吓人的，我们会在台上台下跑来跑去，喝酒、吐口水、丢东西、咆哮、冲撞等等。当然这边必须要为朋克辩护一下，不从众并不意味着你不合作，而且要当个讨人厌的家伙。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社会上如果有人在意的话，对朋克的一个小小的误解。当然不可否认的，朋克在很多场合都会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但是一个足够负起责任的朋克呢，他会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他做任何事情的理由。或者是说，就是因为朋克拒绝让主流社会决定自己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就是因为朋克自己决定要追求怎么样的重要价值，能够为自己的选择以及想法负起责任，才是朋克特殊于中二病还有青春期躁动的原因。朋克的第二个重要特色是反抗。我不喜欢某个作为，我要让你知道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某个东西，所以我要让它消失。我们要对抗，我们要战斗，我们要对着我们讨厌的墙壁挥拳。不过所谓的反抗倒也不仅止于摧毁自己讨厌的东西，支持那些没有力量的人，或者是对抗自己身处的优势地位，也都算是一种反抗。这点也和前一项精神有所连接，拒绝从众自然会拒绝主流社会继承而来的那些阶级或是种族的位置。不过为什么做出行动这件事情会被朋克如此的强调呢？除了它工具性的价值之外，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在70年代嬉皮文化的末期，其实他们的反抗力道已经是相对之前微弱许多的。尽管嬉皮和朋克可能都共享差不多的平等或者是和平的观念，但是在看到相同的社会的不公不义的时候，朋克决定站起来起身反抗，而且甚至这样的反抗吸引到更多人去接触这个文化，然后声称他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在拒绝主流以及阶级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朋克稍微清晰一点的轮廓，随之而来浮现的特质就是平等。有这样的观念倒也不难理解，朋克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政府以及任何的权威。如果说朋克还有理由相信人类能够成就美好的事物，那他大概也只能相信人类发挥自己的潜能，或是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了。朋克相信解开在个人身上的所有束缚是发挥他潜能的最好方法。当然啦，这观点从现在来看稍微有点天真，但就像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那是一个所有人都活在大叙事里面的70年代，所以试图用这样解放方式来发挥人类的潜能也是不让人意外的。 于是为了脱离压迫以及实践平等，房客在经营场馆的时候通常是以合作社的方式，建立刊物则是自己动手做小志。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绝大多数的房客都是安纳西。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篇幅细细的去讲。这样对于平等的追求不只是在朋克生活里面实践，更也体现在朋克的音乐里头。从歌词上来看，朋克所站的位置是和观众站在一起的。朋克不想要创造一个高高在上的说教者，也不想要创造一个比所有人都卑微的失败形象，而是用一个平等的角度在和观众对话。当然也不只是在歌词上，在朋克场景里面呢，也有非常多的方法在实践这样子的平等，包含前面提到的吐口水啊，对乐手叫嚣啊，丢东西上舞台啊，或者是乐手跑下舞台，观众冲上舞台等等的，用这样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舞台以及观众席的界限，也就是基于这样子的平等观念。好的，聊完朋克的基本观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朋克和几个政治议题之间的关系。首先，不管作为朋克本人怎么否认，但朋克在政治的光谱上呢，毫无疑问是偏左的。朋克最广为人知的意识形态就是安纳西，其实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啦。并不太确定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主义都是用异议，只有安纳西有这么炫炮的音译。台湾最知名的安纳西政治人物，或者说我唯一一个知道支持安纳西的政治人物，应该就是唐凤。安纳西相信所有的政府规矩、法律都会使得人们发挥潜能的可能性下降。真正能够发挥人们潜能的方法，就是靠着人们自治，而且团结的生活在一起。甚至我们要拒绝任何一个声称他要来领导我们的人。不过呢，在安纳西思想的内部呢，会有一些矛盾，使得他成为一个位置有点尴尬的意识形态。但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就略过不谈。总之呢，从他们几个特点你可以看出来的是，安纳奇作为一个朋克最支持的意识形态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实在太合了。下一个则是朋克和性别议题。这边并不是要说所有的朋克乐手都充满性别意识，而是如果你回头去看我们前面提到朋克所痛恨而且要对抗的那些，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角色好像很理所当然的在那个位置上。没错，就是父权。不过是针对男性也好，女性也好，甚至其他性少数也罢，父权作为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就是要所有人服膺于那样的想象里头，它既主流又压迫，更不平等。我们甚至很难想象第二个跟他一样标准的朋克敌人。所以我要在这边声称，朋克绝对是站在父权对立面的。刚聊完一堆感觉远在天边的朋克以及朋克信念之后呢，我们现在把焦点拉到现在2020年的台湾的此时此刻，我们能够朋克吗？首先在音乐上毫无疑问的可以，毕竟我们有自由开放的创作风气以及丰富的音乐资源，所以如果你想要做朋克的音乐，绝对是没有任何困难的。现在问题在于，朋克作为一种音乐的类型，它很强烈很强烈的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连接在一起，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又更强烈的源于它的脉络。那台湾有这样子的脉络吗？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台湾的摇滚乐史，就会发现台湾基于特殊的国际地位以及国内政治环境，其实也就是国民党把大家教成中国人，然后还有审核，还有白色恐怖啦。操，台湾和欧美的摇滚乐是脱节的，其实这也理所当然。那国家还在说我们要反攻大陆的时候，你绝对没有机会唱一些我们要爱与和平，不要战争什么什么之类的，你直接被枪毙。所以从50年代的热门音乐开始传入台湾，一直到70-80年代之前，所谓的摇滚乐在台湾的形式都只有皮，而没有摇滚精神。真正开始有比较接近摇滚精神，开始要唱我们自己的歌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在1979年中美断交之后，中华民族主义大沸腾的时候才开始的。其中表现的形式也不是严格定义上的摇滚乐，而是民歌。那如果我们不要这么严格的说，我们要把摇滚或者是朋克精神和这样的音乐类型绑在一起，那台湾最朋克、最摇滚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我会说是90年代街头狂飙的时候。在1990年代，台湾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什么事情都可以上街抗议。而且那个时候呢，人民能够透过选举做出的改变，相对于现在是少很多的。 这也导致了人民在抗议的时候会发出更大力道以及做出更强烈的反抗。于是我们或许可以在其中看到点朋克的影子。但是这个问题呢又回到了现在 ,2020 年的台湾。如果我们把之前谈的朋克的那几个元素拿出来一个一个检视，你要说不从众吗？天哪，现在是2020耶，所有能被反对的事情在30年前都被反对过了。你要说反对什么主流？你要反对啥？抖音吗？文青也在反对啊。而在其他面向也是如此。在2020年的台湾，做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政治效能感绝对是屌虐前面50年的。或者我们退一步的说，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朋克这种以反对为核心的声音反而让自己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所以朋克一个这么激进，这么追求反抗以及行动的意识形态，难道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玩意儿了吗？毕竟台湾最大的朋克乐队已经帮执政党追求连任的参选人写歌了，是绝对足够某些人去批评他们不够朋克，但我认为是看到的东西不同的问题。当你如果只着眼于台湾的政局，民进党绝对是现在的主流，绝对是现在的执政者。但是如果你退一步看到国际关系，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台湾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依然都还是那个朋克会想要反对、想要对抗的那样的压迫。也就是说，朋克的确还可以在台湾活着，但就是要用更激进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的确，我们都活得比三五十年前好，的确，我们活得比三五十年前更平等，但是压迫仍然存在，不平等仍然存在。就如同安纳奇可以有持守版本，透过示范而不是炸掉立法院来提醒大家要团结在一起，朋克也可以有持守的版本。我们仍然可以用同样眼光来看待压迫，看待不平等。但是我们现在绝对有比那个时候还要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来实现我们想要的社会。所以台湾的朋克有没有机会可以继续活着呢？我认为可以，但我们可能要牺牲一点酷和尖锐，去换得一点温柔。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这一期的节目呢，我有两本的参考资料，一本是商周出版《朋克的哲学不只是噪音》，那这本书基本上已经绝版了。那如果各位想看的话，可能要去租或者是借。我自己手边这本也是跟朋友借来的哈。那第二本呢，则是游击文化的《我们的摇滚乐》，两本都是非常不错的书，推荐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回复信件的时间。本周的信件呢只有一封，然后是匿名的，然后他想说的话是小鱼三，好，谢谢你对于这个本节目的支持，这个活动还是会继续下去，所以接下来呢任何人有任何的有趣的事情想要说的话都可以投稿到我们的信箱或者是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拜拜。